像话吗？ 你别说，现在生活真的是好了，随便看看这个朋友圈，总有一些朋友好像不在国内。 哎呀，当然还有很多朋友都是活在朋友圈里的，你知道吧？是不是后面弄块幕布摆一下？哎呀，真的是，那个叫什么，新西兰太热了，然后后来下雨下楼买油条碰到了啊。哎，各位啊，咱们今天早上玩个小游戏吧啊，因为大家可能到周末的时候也不愿动脑子了，或者是怎么样啊，咱们这个玩这样一个小游戏，各位啊，你们随便找个地方，就是打开这个就是输入法，你比如输入两个字母啊，比如说 YY， 然后呢，哎，拿手机啊，拿手机啊，输入 YY， 然后呢，你看看在你的拼音输入法的这个联想词汇里出现的第一个词是什么？然后这个词，因为一般像这种词出来的话，都是你最近经常用的词，然后它才会排到第一个嘛。就经常用，然后你跟我们说一说你为这个词是什么，然后呢你能告诉我们为什么它会出现在你的第一个吗？你最近为什么经常用到这个词？来，珊珊， 我是药友。 药友这经常吃药啊。 我就是经常跟人家说我要有一个什么什么。我药友。 你出来的竟然是药友， 哎， 它竟然不是一个完整的词，哎， 排名第一个是药友， 第二个是什么？ 爷爷。 啊，我们说说前三个吧，啊，说前三个， 第三个就是个人名了。 哦，这个爷爷，你会经常说到爷爷吗？ 哎，就可能有时候跟人描述爷爷奶奶什么什么，就一聊叫爷爷奶奶、姥姥、爷爷奶奶什么。 你没事老说你爷爷干什么？ 我其实从打出两个字，我也在回忆，为什么呢？然后第三个这个人名简直了，我约了他三周节目都没有约上。 哦，这是一个你经常你约他约了很久， 对啊， 人家不， 哎呀，这个人简直了！这个荷兰旅游最近推出让海清当推广大使，我特别想找让他来聊聊，推广一下荷兰好去处。 哦， 结果这个人的档期啊，每天就是一打，我说你的通告是怎么样的？他说哦，现在在上海出差，明天去南京，后天在杭州， 就海清 了，下周在 你约他是吗？你跟他聊吗？ 因为海清现在是荷兰国家旅游局的推广大使。 我知道，那我跟这个杨宇有什么？ 杨宇是荷兰旅游局局长。 哦。 我想那局长肯定说话要更加专业一些，给我们推荐骑行好去处嘛。 啊，明白明白明白啊！来看看大家啊，您可以通过这个就输入这个拼音里边的，就输入两个字母 YY， 看出来的前三个是什么，然后呢给我们说一说为什么会有这三个词，好不好？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接下来的时间，各位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 下周限行尾号号码轮换，您可别忘了。 还有北京新剧场明年9月30号将会试运营。 自愿放弃社保，离职真的能获得补偿吗？ 哎，一定要好好听一听啊。另外市发改委发文规范北京市的停车场收费，停车场不得收取没有明示的费用。好的，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对，您得调出那个拼音输入法，它才会有联想嘛。就您如果平时老用老打英文啊，这我们就不好说了。您得用拼音输入法啊，输入 YY 就不用那个出来，你就会发现底下有一个小条，就会联想出一排词来嘛。我们就要前三个啊。好，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根据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工作日高峰时段区域限行交通管理措施的通告规定，自下周一开始呢，限行的机动车车牌尾号开始新一轮的轮换。2018年的7月9号到2018年的10月7号星期一至星期五，限行机动车车牌尾号分别是3和8、4和9、5和0、1和6、2和7。 下周呢，随着中小学陆续的放假，工作日早高峰的压力也将会明显的缓解，晚高峰时间呢将会有所延后。同时呢，旅游探亲将会迎来小高峰。机场啊、火车站啊、客运场站的周边道路交通压力仍然较大，京藏高速、京承高速、京哈高速周末将出现潮汐车流。 昨天举行的北京新机场建设与运营筹备攻坚动员会上传来消息，北京新机场定于明年的6月30号竣工，位于中轴线最南端的这座面向未来的机场正式进入最后一年的建设期，北京新机场明年9月30号将会试运营。 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近日在京东集团总部启用了博爱驿站献血方舱，这是本市第15个献血方舱，也是本市首个和大型企业联合这个一起做的一个采血点，弥补了亦庄地区的采血空白。 好，再来看一下这个其他方面的一些热点消息啊，当然大家还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今天的这个小游戏啊。说如果您用拼音输入法输入 YY 这两个字母，在底下出现的联想词汇是什么呢？我们想要听一听前三个啊，你可以说一说为什么这三个词会出现在你的这个联想排名第前三当中呢？看看大家伙，当然你不光把这三个词发过来啊，最好跟我们说说你能想起来你为什么会出现这三个词吗？你比如说就像人这位叫 Doris 就说了啊，你看我的啊是英语 YY 和一样你还玩 YY 来看一下啊，他怎么说，他说最近呢想重学英语，所以输入的比较多，其他两个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出现啊。 有一个难受的李小胖就说哈哈我用五笔我这个游戏参加不了。 我觉得以综上所述呢，用五笔输入法的朋友、啊、以及用闽南话日常交流的朋友都是我佩服的人。 来看看啊，这个还有我们看一下，跟过去说再见说了，我出现的这三个词啊分别是一样、永远、医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三个词，可能就跟我最近腰部出现严重的问题有关。你看看，所以我们今天就你这个联想的词，它可能会让你一下子想起来你最近这段时间它发生的一些事情， 哦， 对吧？ 哎，真的哦。 对，这个词它不是会无缘无故出现，一定是你最近经常拼它才会出现的。 这位笑看人生就说了，你看、嗯、它这三个词基本是有联系的 哦。 啊，你看它三个词是眼药、医院、语音。 嗯，眼药、医院。语音， 你看，就是眼睛一疼就得上医院，这滴眼药、哎，然后呢，不能打字就得输语音。 哎，这个也不错啊，这解释，哎， 一趟事儿。 我觉得是这样啊，如果你只发过来三个词啊，不发过来为什么的话，那你就不能怪我们给你编了。哎，我们就要猜一下这三个词到底是什么原因了，对不对啊？看一下啊，如果我是陈奕迅，就说了，哎呀，说春节后3月1号到6月30号三个月瘦了35斤。 哇，这是我最近几天来听到最激动的消息。 哎，就又不是你瘦了， 分享一下吧。 哎，你还看人家还发过来照片来了，看见了吗？ 5斤耶。 你矜持点好不好？都得我控制着，你知道吗？我要就感觉一松绳都能扑过去。 哇，你看上一张照片 啊。 哇， 哦，从原来的那个叫有点萌的那个小胖墩儿啊， 一下就改风格了， 变成型男了，我天哪啊！ 是怎么瘦的？ 很多人问我原因是什么，回答就是 YY 游泳。 哦，游泳。 来， 这个游泳消耗体力很大，但是对我来说，消耗完了之后晚上胃口就特别的好， 嗯， 所以就找不回来了。 对， 还有这个小葵就说：“两位早上好，我的就是爷爷。”英语和雅乐。 哦， 嗯，我爷爷出生前呢就去世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爷爷会出现在第一个。 哎呦，这还让人挺感慨的。 他说英语，他说我一直在攻读英语，这出现正常。 嗯， 雅乐嘛，就是我们小区的名字。最近是不是老打专车？是不是？ 是。哎，你看啊，非常有意思啊，各位，您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跟我们来一起，玩这个小游戏，输入 YY， 然后看它的拼音联想输入法。出来的前三个词分别是什么？然后呢，你能想起来为什么会出现这三个词吗？你最近怎么就常用到它们了呢？ 我们出发吧，每天七点半，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好，跟大家说一下，最近在网络上有一条新闻啊，非常热的在热传，说什么、说什么劳动法最新规定，员工自愿放弃社保离职时可以获得一笔赔偿金。哇、哦，这很多人一听，这个是真的吗？来，我们来告诉大家啊，这个事儿呢，这个是对法律的误读啊。事实上，自愿放弃社保不仅不会得到赔偿，而且未来可能会给自己带来巨大的麻烦呀。 这个网上呢被热炒这则新闻的主人公小王就觉得每月要从工资里扣除社保费实在感觉有点亏、所以呢就和公司签了一个放弃缴纳社保申请书，没有办理社保、那后来呢小王就得了肺炎，而且需要花费巨额的医药费、得知医保可以报销很大一部分医药费之后呢，他才后悔当初不应该放弃社保。 你看看， 于是他想到了一个歪主意、主动向社保局投诉，说公司呢从他上班至今从未给他缴纳过社保，要求公司给他这个补齐、 这人品还有问题啊、 可是呢按照这个法律规定啊，社会保险是国家强制保险，为这个职工办理社会保险呢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即使劳动者主动提出要求也不能免除用人单位为职工参加的社会保险的法定义务。劳动者呢虽然主动要求用人单位不为其参加社会保险并做出了书面的承诺，但最终会被认定为无效。所以公司呢需要为他补交社保并交这个滞纳金，而小王个人呢需要缴纳的部分也得补足。 哎，那小王的情况呢，在现实当中其实并不少见。很多的这个务工者啊，常常比如说想要在外地干几年就回老家，他们就不会，比如说我不会在这个地方退休养老什么的，所以就不愿意缴纳社保，宁可把自己社该缴的这个社保钱折成工资，多赚点钱。那专家就说了，按照社会保险法的规定，企业和职工建立了劳动关系，就应该签合同上保险，缴纳社会保险是一种强制性的规定，不存在自愿选择的问题。另外呢，根据社会保险法的规定，用人单位不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的，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整改。如果企业不按时按标准缴纳社会保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将到有关用人单位不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的举报投诉的，可能遭到一定的处罚。所以企业还是要及时的为职工缴纳社保，并且对职工进行普法。 嗯，而且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呢，员工自愿放弃社保肯定是不划算的，将来呢会面临巨额的医药费啊、工伤事故、退休养老金的时候，您一定会后悔莫及。因此呢，劳动法是最新规定，员工自愿放弃社保离职时可以获一笔赔偿金，肯定是无稽之谈。不仅不会获得赔偿金，而且还要补缴自己个人应该负担的社保费用。 哎，所以大家啊，千万不要去想这些歪招，真的，因为人呢，这个怎么说呢？行走在这人世间，你保不齐会遇到些什么事情、啊。 对，保险就是 对 哈，保不齐的意外。哎，其实提到这个，我其实还想说个题外话，就是我之前问过好几个，就是外企的朋友，因为他们有好多就是跨国公司嘛，有很多本公司，比如说在香港啊，或者在美国的一些朋友，有时候出差到北京，我就看他们说，哎，今天去上哪哪哪，就他们外企有一个中间一个中介嘛 ，FESCO， 他们说我们去那儿交什么钱，我说你一个不在中国上班偶尔来出差的人为什么要交钱呢？他说他你看我在北京出差了几天，然后我要按照这几天平均下来要交一定的税和保险金。对吧，所以你看比较大的企业连就是出差的人全部纳入进去，就说明这个有多重要，社保。 好，再来关注另外一个消息啊，昨天是发改委下发关于规范北京市机动车停车场明码标价的通知，要求从即日起呢，全市停车场必须在出入口等显著位置标明停车收费等相关内容，而且不得收取未标明的费用。 这个特别好，5月1号开始呢，本市实施新的停车收费政策，停车不足一个计时单位不得收费。其中呢，本市占道停车场白天停车收费均以15分钟作为一个计时单位，夜间停车收费以2小时为一个计时单位。除占道停车外，北京其他实行呢计时收费的停车场，从5月1号开始同样要求不足一个计时单位不得收费。 这个新政实施一个月了，有记者发现其实还有很多停车场都没有按照新规定来收费。那么在新政实施的过渡期，市价监局呢也是曾发布过统计数据，新政实施两周价格举报咨询有明显增长，举报量达到1222件，咨询量达到了3000多件，主要问题集中在明码标价没有执行，不足一个计时单位仍收费，夜间时段没调整等等这些问题。我们希望这些这个停车场啊抓紧整改，要不然的话 很罚哦。 我要对你多好，你要爱我多少，有什么重要，也许答案的走过天涯海角，最后才知道。听得见你心在跳，最重要。感动不代表你的心跳，也难怪亲人的时候需要闭起了眼睛才有味道。 好，我来看看大家的这个联想词汇啊。啊，他还有一位这个叫轩轩呢，他说我的是一样英语和谚语，但是他说了另外一件事情。他说昨天互动的时候，你们同事把我的轩给念成了环，但是我告诉大家啊，他这个字啊非常的难认，他应该是那种比如说繁体字的那个环的一半再加上一个语字啊。我不知道这个名字是你那个微信名字，还是说你生活当中也叫这个名字。但是呢，我在这里有一种，就是我听过一种观念和说法，我觉得其实我还比较认可的。他就说你起名字呀，尽量的不要起那些就是连康熙字典都查不出来，或者是大家不经常用的那些字。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有很多人说，你看名字可能会影响你的这个什么人生啊，这些是有一些迷信的这个成分在里边。但是呢，有一点啊，是比如说你起的这个字很难认，或者是别人根本认不出来的时候，那你比如说你上学的时候，老师一看这个名字，来下一位啊，就是不是说下一位，或者是比如说要点名让起来回答问题的时候，苗帅帅来下一位啊，就是他可能会叫别人了。那这样其实你无形当中就少了很多的机会啊。比如说你到了一个单位啊，领导要开会了，然后呢本来安排什么工作的时候，一看啊，问人都有怕丢脸的这个想法嘛，所以呢他可能会在无形当中影响到你的一些状况啊。所以当然这个就是我听过的一个说法，但是我觉得还是我比较认可这种说法的。 但是这个字儿吧，其实我还真查过，说实话以前。 对，你得查吧。 因为我为什么查，是因为《甄嬛传》的原因。 哦。 《甄嬛传》的时候，当时就说那个字儿念轩，后来呢，我就发现这个半边儿，就是你羽毛的羽左边的这半边儿，因为甄嬛的那个环啊，它是女字旁一个旁边的那个字，以这个为一部分的字儿，全都念轩。 哦。 我后来专门因为那个电视剧之后查了一下。 哦。 不过我觉得这也是好的契机哈，每次看到我记得以前的同学的名字啊，我不认识，就借此认识一个字儿，也是一个好机会。 好，到最后出了一本《康熙词典》。 哎，没出过海的老船长就说了，我这仨词儿一样，业余和营业。我括号我想说无语。 就是那个就是你现在在干的这个营生很业余呗。对，你跟我们说一说，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个词啊？你比如说，就像贾先生1911说了，你看我出来的是啥？由于营养和一样，你们能想到是什么？吃货的世界。最近是不是没少叫外卖啊？老得都点烧烤来个鱿鱼，哎，你说是不是？是不是你最近看球点鱿鱼了？ 呆呆小熊就说一样也要营养， 一样也要营养。 他说哦，最近减肥可能是最近很关注与健康有关的事情哦。 啊，确定不是吃多了啊？来啊，还有， 哎呦， 啊， 很多的朋友现在都呀愿意把照片夸打上， 哎呦， 让你看着，一我是给你们北京文艺广播在互动，另外问题也都回答了， 啊， 像这位朋友啊，他这个打出的外卖之后联想出来的是一样，原因和业余。 你业余的原因是什么？ 有一种幸福叫简单。 但是我估计啊，他这个一样应该是就是首次出现的，就是默认的联想。但是它这个原因和业余是怎么来的呢？ 著名皮肤科专家针对皮炎、湿疹、荨麻疹、青春痘、白癜风、牛皮癣等皮肤疾病开展公益活动，即日起至7月15日，每天前60名患者可免费享受皮肤过敏原和皮肤 CT 检测。本次大型公益活动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灯塔医生挂号平台共同举办，预约著名三甲皮肤科专家可拨打电话010-6955-6966 6955-6966。 广发银行于2018年7月10日至19日代销储蓄电子式国债，期限三年期、五年期，额度有限，售完为止。详询广发银行各网点。投资国债，利国利民。 街上余庆，国富民丰。北京华天庆丰包子铺 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灯塔医生挂号平台共同举办的白内障免费筛查大型公益活动正式启动。活动由多名北京著名三甲眼科专家参与，

今天早上和大家一起啊，咱们互动聊的话题，说一下玩一个小游戏啊，你可以调出自己的拼音输入法，然后在手机里输入一个字母，叫 YY， 哎，然后呢，你可以看看 YY 这个字母呢，哎，咱们可以换个字母，对不对？ 哦，这个时段换了是吧？ 对对对对，上面时段是 YY。这个时段你想要听什么？ 哦，我一般就会想到是名字 MS 这样的。 MS 是吧？看出来的是什么是吧？我先等会儿，我先看我出来的是啥。MS， 我能猜到 啊， 因为我经常用这两个词。 MS， 不光是因为我的名儿，是因为另外的原因。 哦，这个我出来的竟然是密室。哎，这个我知道了，因为我最近有朋友老约我，想要让我去一块儿玩密室游戏，所以才会有密室。 对吧？ 那各位啊，你们可以再来输入一下 MS， 如果你出来的是苗山，哇、哦，这他得多兴奋！ 你有没有打出来我的名字？ 哎，真的没有、哎。哎，我前六个都没有你， 说明你不怎么经常找我换班儿。 不是，哎，你看我如果我估计你可能是不是 SS 会说，哎 ，SS 是叔叔啊，好，那个 M 朋友叫 MS 啊，是这一时段输入 MS， 我们看一下前三个出来的词是什么，然后为什么会出来这三个词啊？咱们来先看一看上个时段输入的 YY 啊，大家都出来了什么？像摇摇欲碎守护摇摇说，摇摇。一样和永远，我只能解释瑶瑶，因为瑶瑶是我的好朋友，经常用这，哎，你看他的名字里就叫摇摇欲碎守护瑶瑶， 哇， 这瑶瑶到底有多重要啊？ 这个瑶瑶 啊， 发小是不是？ 谁呀？ 哎呦， 来来来来， 而且我想说的是，还真未必是姑娘，因为这个瑶是姓的那个瑶， 嗯， 对吧？ 对，哎，我们看一下啊，丽英说了。我出来的是乙英，哎，这个牛了，这个牛，乙英，一个王，一个英啊，乙英，一样和永远。首先出现的这三个词是以上三组，原因是最近在学隶属乙英杯， 哇， 后面的两个词应该是随机出现。你看这人家有学问的人，我先查一查隶属乙英杯。 哦，现在都已经哇，大家这 MS 的都出来了。 哦，他说的是隶书乙英杯。 对， 啊， 打错了，估计是。 对对对对对，这个我看啊，学隶书从乙英杯入手。哦，哎呦我天哪，你看看人家，对不对？ 哇，我看看人家。 嗯，你再看看还有其他人， 就是说这个 MS 的已经都开始打上了，比如说刚才宣爱宣这朋友说了，哎、 嗯， 就是我这名儿也不是我自己起的，这俺妈给人起的，我就叫李云轩。辛苦你了孩子，从小考试的时候人家都答上题了，咱们名儿还没写完呢。然后他已经 MS 出来的前三个词是没事儿，马上，没啥。 你看，那肯定平时就是一个经常这样的人，就是说怎么样啊，没事儿，哎，你到了吗？啊，马上就到，马上就到啊，那你都迟到了，没啥。能想到他的性格了吗？ 很好， 是吧？ 改名王小好 C 就说了，没事儿和美食， 没事儿和美食，你看这应该也是啊。你今晚上有事吗？ 没事儿。 那干嘛去？吃饭去。 哎，必须说一下啊，王英杰同学，他这个联想出来三个词儿是没事儿马上和秒山，那个秒是三个水的。 哦， 打出图片的那位朋友， 秒山。 哦，是不是你第一次想给我打我的名字就打错了，然后就记住了？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新闻，好吧？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哎，王英杰说还真就是那个情况，就想打苗山，结果他想要搜你，结果没搜出来，他不知道哪两个字。 哦，就等于第一次写错了之后， 哦、 这个系统 他就一直都会出现。哦， 哇， 你搜苗山干什么？ 哦， 真是的， 我们是亲人。 你不要随便搜，你去全国通缉这个网站上，公安部官网。 哎，其实王英杰这个名字，我上高中的时候有一个同学叫这个名字，大学还有 是不是就是你？ 哦，是不是就是你？ 来，是不是来认亲的？ 来来来，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昨天晚上 其实怎么说呢，这个世界杯赛程过半之后，大家好像一边倒的都没有那么像以前一样支持巴西了。 主要是因为他们这个过程当中确实是有一点就是对为了胜利就是不择手段的一些感觉，让大家可能对这个巴西不是那么喜欢。所以呢昨天晚上巴西出局以后，真的看到朋友圈里好多人都在说，哇塞，这就是巴西出局了啊， 所以大家都支持冰岛了是不是？ 哎，其实这还真是，今年就是人的心理上都会有一种比如支持一支不是那么强但是却取得了奇迹的球队嘛。 对 我 们 就像说我小的时候，我的妈妈在一个熊啊，就那种的啊， 我们支持那个很努力很顽强然后又不太喜欢对方，所以这时候冰岛就在人心里头胜出了。 来，那当然看一下昨天晚上的比分吧。 好，昨天是比利时2-1大胜巴西晋级四强。然后呢 这怎么叫大胜呢、 这个、 叫战胜， 在我的心里就是大胜嘛。 啊好， 因为说实话比利时虽然像刚才那个广告间隙我跟大帅聊比利时是在欧洲很强对吧， 对， 但是进入四强这件事情还是非常不易的。 因为他们是一支叫欧洲红魔啊，因为他们的球员虽然他们的国家好像没有像巴西、阿根廷、西班牙那么出名，就是就在足球方面，但是他们的球员都是在欧洲各大联赛踢球的， 而且 所以他们的总体身价也是最高的啊。 对，而且你知道他们比那个比利时不容易的，就是国家又不是很大，人口密度也不大的情况下，能出现这么好的成绩，我觉得真是不错。 这跟基数没关系、还有一些很大基数的国家是吧，也没出来嘛。 另外一个比赛的成绩是法国2-0胜乌拉圭晋级四强。 这个德尚呢还亲自破了这个叫什么内讧的谣言。我们来看一下是怎么着呢，就是因为我们昨天还说过呢，法国队他有的时候他经常会出现一些状况啊，说这个德尚公开批评登贝莱，那么这个结果他自己呢又给圆了啊，说就他这个圆的呢是怎么着圆的呢，就在比赛当中啊，他让登贝莱上场，然后呢上去以后就搂着登贝莱，然后拍拍胸啊，说一些很多话，加油什么的。但是我观察到一个细节， 怎么呢？ 我不知道苗山你是不是是哪样子的 啊？ 如果当我不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当我比如说我不想跟他就是说话的时候，我可能眼睛就不会看他，就是我不会去直视他的眼睛，或者跟他有目光的交流。就会躲避，你就会发现昨天登贝莱其实从头到尾没看这个德尚一眼。 对，好像是。 对对，德尚就在那各种抱啊、搂啊、拍啊，包括德尚就是昨天我是觉得有点都可怜他了，就是那种那个姆巴佩下来以后也抱，然后那个谁格列斯曼下来以后也是抱，哎，但是好像都感觉他们都没有一个想要停下来听他说什么的，就是各种走，你知道吗？ 有的时候就是现场的这个瞬间哈，有可能会 暴露一些小细节啊。好，这是昨天晚上两场球的情况。当然还有一位就是 高晓松又开始有回应了。 对对对对对，前段时间不是网上流传着什么高晓松的一个世界杯假球论嘛，然后就说这个世界杯都是假球，然后你看那球都是博彩公司根据盘口踢的，怎么样，然后引起了轩然大波。有不少媒体人对他进行了回击，像什么段轩啊、黄健翔啊等人都在微博上驳斥了高晓松的假球论。而最近呢，高晓松在一档节目当中澄清了自己的假球论啊，他是怎么说的呢？啊，对不起啊，那都是我意淫啊。 谁让人家小松哥哥就是这样有号召力呢？ 你说小松，我有点恍惚。 我们的编辑小松，好，我们再说说这个2018年的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的这期消息吧。 好， 费德勒再度3-0横扫，第16次杀入温网16强。 哦，详细的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确实是一个传奇人物啊。在7月7号，也应该是今天凌晨的时候，2018温网男单第三轮比赛继续进行，卫冕冠军费德勒在生涯的第200场草地赛上以6-3、7-5、6-2完胜德国人施特鲁夫，在温网连胜29盘，第16次杀进第四轮 将会站22号种子马纳里诺。哎，我问你一个问题 啊， 费德勒哪个国家的？ 塞尔维亚。 B 是这样。 哦，是这样的。其实你知道吗？我从小的偶像是张德培。 哦， 真的，我从小就是那会儿北京有沙龙网球公开赛的时候去亚运村看，倒三趟公共汽车，长大了才知道其实有一趟直达。 哎呀，你说这么多也没法掩饰你。我问你，费德勒哪个国家的？ 哦，对。 哎，还挺会绕。 我那个当年还喜欢过阿加西和桑普拉斯。 费德勒是瑞士的。 哦，是吗？ 嗯。 最近 怎么了？ 最近这一段时间真的还没有不怎么关注网球，说实话。 像我说的，追不到的梦想，我根本不就得了？为自己的人生先用掌声，先把爱涂上喜欢的颜色。下一个吧，过程本就不是目的，让自己快乐快乐，这才叫做意义。童年的纸飞机，现在终于飞回我手里。所谓的快乐，只将在天里最亲近，最到累了，都在睡。我天天疯癫，电脑怕了，谁在偷笑呢？我靠着大栅栏，吹着风，唱着歌，睡着了。 大家的互动话题都出来了一些什么样的事儿呢？来看一下啊， 我都已经沉浸在 这歌曲里了，是吧？ 对，那个歌曲里还有朋友们的短信里， 哎， 而且很多人都说一打 MS 出来的是联想的一个英语 Meet 啊， 就女士嘛。 哎呦，你干什么了？你这老吵 Meet。 乖乖小熊就说没事儿，猫砂买啥？ 那你肯定是最近买猫砂了呗？ 对， 对吧？ 然后呢，这买啥是怎么分析？就是到底猫砂买啥牌？ 哦。看，有一种幸福叫简单的，说我出现的是没事儿马上面试。 哎呦， 你这是要辞职啊？ 哎呦， 说最近工作压力大，九月底要完成任务，没事儿啊，马上完成。对了，最近面试的也多了啊。不是，我理解是这样啊，那个你要是没事儿就赶紧马上去做完成你的工作任务啊，你要不马上完成工作任务，你接下来就得去面试了啊。 哎，只要从这个时段开始，我们的朋友第一条短信发来的是回答我们的问题， 啊， 第二条还在自我分析。 哎，你说， 比如说这位朋友都是上下文啊，连续剧，这个是骏马的品德兼卑哈。这位朋友说，我联想出来是没事儿，然后呢，解释是看来我是真的闲的没事儿。 还有一位啊，还有一位，这个 Louis 就发来的是 YY 的那个啊，他说，前三个出现的是一样愿意和面食。我想了想，为什么呢？哎，因为我刚刚从西安旅游回来，玩了5天，吃了3天的面食，有羊肉泡馍。biang biang 面和真阿婆水饺，人家还发来了照片，你看看，又跟老公秀恩爱呢。 主要是， 哎， 主要是秀恩爱，你知道吗？ 这两口子，我跟你说，简直了！哎呦，你看，这每次拍的照片都是那种，哎呀，这个路易斯真的是太幸福了。 哇！刚才杜杜就说了啊。最近经常被催稿，父母问我为啥加班，我总说没事儿， 哦， 我刚找到工作不久，之前一直在面试。 哦， 你看都穿进去了吗？ 你看真的是不错不错不错啊。好，各位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这一时段我们说的词儿是 MS。 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叫醒开心，洗净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文娱资讯。嗯， 由这个祖峰啊、侯勇、梅婷主演的谍战剧《面具》昨天晚上登陆北京卫视了。十年前的一部《潜伏》让祖峰呢被观众熟知，十年后祖峰再度潜伏，成为《面具》中最亮眼的一笔。《面具》这个故事发生在1949年，潜伏在哈尔滨十年的国民党特务祖峰扮演的李春秋，在平淡生活中呢被上级唤醒，除了要如履薄冰般的执行任务，他还不得不承认来自侯勇扮演的同事丁战国的怀疑和试探，面对来自梅婷扮演的妻子他的各种发出的窘境。 哎，好吧， 听上去挺有意思的 哦。哎，好，接下来再来关注另外一个活动啊。 哦， 昨天由市委宣传部、首都文明办、市发展改革委、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市商务委、市旅游委、北京电台联合主办的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首场宣传推广活动在北京市的第15中学礼堂隆重举行了。那这个活动围绕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主题展开，通过知识竞答赛、布置环保暑假课外实践活动、诵读倡议书、揭示主题海报等丰富多彩的形式宣传了绿色环保的这个理念，普及了科学节能知识。首都文明办巡视员韩龙斌现场部署了2018专项行动主要内容，号召广大市民在用电高峰来临之际自觉把空调调高一度，科学使用空调，节约能源，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保护生态环境。 为这个促进全民阅读，推进书香满京城，活动现场呢依托北京电台诵读小站节目，主持人与15中的学生代表一起诵读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的倡议书，优美的诵读仿佛炎炎夏日中一缕清风令人沉醉，也如声声警钟提醒在场的每一个朋友自觉地将空调调高一度，从身边的小事做起，践行环保理念。 哎，据介绍呢，在接下来的两个月当中还将展开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环保诵读月啊。那这个广大市民可以在北京电台、北京图书大厦、韩芬楼书店、北京广播大厦内的诵读小站现场诵读环保作品，讲述科学使用空调减少碳排放的环保心得，分享喜爱的环保诗歌散文，优秀作品将在北京文艺广播的诵读小站节目当中播出，通过电波传递到千家万户。好，再来关注另外一个消息。7月6号到8号，首次登台国家大剧院的意大利圣卡罗剧院芭蕾舞团用一部浪漫传奇的《灰姑娘》与观众共同开启足尖上的童话之旅。 那既然聊到了国家大剧院，咱们就聊聊国家大剧院舞蹈品牌项目之一的中国舞蹈12天这个活动。7月14号到8月1号将会登台亮相，一对一导师推荐制呢是这个项目的一大特色。不过在运行了7年之后呢，今年的导师不再只担任推荐的角色，而是要像带研究生一样辅导出一个青年舞者的出品，所以到时候大家关注一下。 还有不少80后、90后都是看着动画片《长腿叔叔》长大的。那近日中文版音乐剧《长腿叔叔》宣布将在北京巨空间剧场驻演26场，演出到7月29号。 那每一个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体是风干泪眼后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唯一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明日的远远早谢了你的笑容我的心情， 灯笼潇洒的你将心事化解。 是爱上你眼神，不明白你是唯一和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曾经拥有你的名字，我的声音，那每一个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 好，这个我觉得这首歌啊特别适合送给咱们的骏马，为什么呢？因为他打出来的是两个字叫没睡。为什么没睡呢？是因为想某人想了一夜。 哇，这首歌好像叫想你的样子。 对呀、啊、但是呢我在想，那他如果打出来有没睡，那不光他肯定不光是自己一个人在那孤零零想，他肯定跟人说了、 哎呦 啊、我没睡，我一夜没睡我在想你。好，再来看一下啊，还有很多朋友打出来的，这个1991说了啊，我打出来的是没事儿、美事儿、骂事儿。你说我这个怎么那么多事儿呢？ 哎呀，可说呢。 哎，你如果是他这三个词的话，你能想到他这是什么事儿？这个没事儿老是想美事儿，然后呢又在想到底是骂美事儿呢？ 真的都是连续剧啊！ 是啊， 哎呀，这个哦，呆呆小熊又说了 没事儿，没瘦，美术 哦， 看到这三个词儿，我觉得就是在描述我。 能、 没事儿是我心态好，没瘦是我减肥的力度不够， 不够。 美术是我现在从事的原创表情的事业。 哦， 哎，他的头像是他自己画的。 呆呆小熊，哎， 是不是 呆呆小熊，我就好像已经很久没有见你了，你干嘛去了？我都找你半天了。啊，不像话啊！你说来，我一会儿联系你啊。 你要常出没哦。 啊，好，熊出没啊！再来看一下，有一位叫青宁的朋友啊，直接发过来了。他出来的三个词是什么呢？是没事儿 ，miss m s， 这是个什么 ？m s 就 miss 嘛，女士嘛。 哦，哎呀， 而且是大写 m 和小写 s。 还有马上啊。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就是你这里边就是这三个词里哪个是比较有故事的啊？大家，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就是玩这种小游戏啊。 这齐峰就说没事儿，马上没说，貌似我出现的都是没事儿、也许是因为是这样才能掩盖我心里的不爽不舒服、也许真的是没事儿。 好，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什么是自由？自由是梦想不受空间局限，自由是激情不被道路禁锢，自由就是全新奥迪 Q5L， 搭载智能 Quattro 四轮驱动系统，以清新夺目的设计美学，超大宽适空间，令你纵情山水间尽展自由。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恭候您的莅临。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中西医结合皮肤变异软，0160-6868-5858 6868-58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接下来再来关注北京各个旅游景点的天气预报。天安门晴转多云，气温在34-24摄氏度之间。八达岭长城晴转多云，有雷阵雨，气温在30-20摄氏度之间。延庆龙庆峡晴转多云，有雷阵雨，气温在31-20摄氏度之间。平谷金海湖晴转多云，有雷阵雨，气温在36-22摄氏度之间。怀柔红螺寺晴转多云，有雷阵雨，气温在32-21摄氏度之间。房山十渡晴转多云，有雷阵雨，气温在33-23摄氏度之间。以上就是今天的旅游天气预报，感谢您的收听。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白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人保直销车险又叫必应，全新升级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再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第一时间送返，服务有保障，放心看球赛。 400-1234567。 来关注路况，现在东三环三元七桥到京广桥由北向南车多，双井桥到农展桥由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大。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大家保持车距，注意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 早上好朋友们，我是妙善。 这一听这刚出了趟国呀，这回 你我以为你会说刚吃了两串羊肉串了。刚才呆呆小熊就说、我在找我是什么情况 啊、没有，这是我找他呢啊，一会儿我 会想你呢 啊。是这样啊，我们今天早上跟大家一起玩一个小游戏，各位啊，我们又换玩法了啊。刚才因为在跟苗山在放广告的时候，我们又发现了一种新玩法， 做了个小试验。 对对对对对，各位啊，咱们听好了，怎么玩呢？是这样啊，我们先输入两个字母，比如说啊 WY， 然后出现的第一个词你把它点一下，然后你因为你就是等于把它输入进去，输入进去以后它马上又会联想，又会联想出一个词来，然后联想出来的第一个你再点，然后你再点，你再点，再点，然后一直就是点到看能出来一句什么样子的话，就完整的话。我们点几次吧，然后点就是直到点到出现那种比如乱码呀或者是图标呀什么的啊， 对，就不能成为一句话的就停， 就可以停了。我们看你能出来一句什么话，比如说我的这个啊，你看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接下来就输入 WY 啊 WY， 我出现的第一个词叫我要，于是我点了我要， 我要以后他联想的是第一个词是去，然后我就点去，然后接下来是看，然后接下来是电影，然后是了，然后没了，就我要去看电影了。 哦，最近有很多人约你晚上一起吃饭啊。 你别等会儿，你等会儿，你来，你来，你来，我看你， 我是输入了WY 出现的我有 啊，你有， 然后后面联想的就是一 啊， 点了一，后面有联想后面的词是个，然后 不对不对，我觉得是这样啊，你刚才输入的，因为你刚才第一个出来的不是一，你看我 W 我有 啊 一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我就不去了。哎，他出来了，等会儿，这待会儿我看 ， 我看苗山出来的这是什么啊？苗山出来的这句话什么？我哎，等会儿，对这， 我天哪，到处暴露出孤单的内心。 对呀，简直了！我看啊，我有一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我就，等会儿。哎，你这个词儿啊，在一起的时候我就不去了。哦，这特别想跟朋友说，我有一个人，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就不去了。哎，这好玩啊！大家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这个你先输入，比如说 WY 出现的第一个词你点一下，然后他联想出来的接下来又出现一个字或者是词你再点一下，然后他又联想，你再点，你看他能组织成一句什么话啊。 我必须说一下魔草感慨的说 啊， 什么玩意儿， 这不是他写的，他出啊，这是什么玩意儿。对，我们刚才给解释了，我估计就是那个情况，就是最近有人约他，苗山有人了。 哎呀，方世杰说，我联想出来的是现在我想看你。 哎，不对呀，我们出的是 WY 开头啊。 你哪有想这个词儿？没有没有。 对 ，WY 开头，我应该首先出来的。 我有我要。 你像魔草，它出来是什么玩意儿？是一种不一样的感觉。 哦，玩意儿。 玩意儿是一种不一样的感觉。你是不是偷玩你老公的东西了？来看，这个花瓣说了，我也是很喜欢的人和事物的本质是什么时候回来的时候我就不去了吗？干什么？叫，我也是很喜欢的人和事物的本质是什么时候回来的时候我就不去了。你们能理解出这句话？我觉得里边有哪些信息呢？ 而且这个轻舞飞扬说这特逗，他我写了 WY 出来的是五一快乐。 你是一个劳动者啊。然后那个贾先生说的是，他出来的是我也觉得自己是个好东西啊。 他说我都怀疑这是不是我的手机了。 哎，我觉得这个游戏我改天还可以继续玩。 下 挺有意思的是吧？ 下星期六的时候， 哎，对，咱们再继续玩。我也觉得自己是个好东西。你的人生是什么人生啊？好，接下来时间咱们继续说说新闻好不好啊？大家啊，继续跟我们玩一玩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旅游方面的消息。 好。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好，来看一下旅游方面。近日呢，由市政府办公厅和市政协提案委员会联合主办的市民对话一把手提案办理面对面直播访谈节目当中呢，市文物局局长舒晓峰透露说，中轴线申遗坚持保护为主、科学管理的理念，确定了永定门、仙农坛、天坛等14处遗产点，力争在2030年基本达到申遗要求，确保到2035年内实现申遗的目标。 同时呢，中轴线提量工程将通过货币补偿、配给保障房、就近平移等，降低人口密度，改善基础设施，努力留住老北京老街坊，腾退文物将最大限度的开放。 这个中轴线到底有多长，覆盖面有多大呢？是文物局也给出了答案。那这条北京的脊梁啊，分为遗产区和缓冲区两个部分，覆盖老城大概 65% 的面积。这条壮阔的城市轴线上既有恢宏的皇家建筑，也有古朴的民居四合院和重要的近现代建筑。已经确定的14处这个遗产点，永定门、先农坛、天坛、正阳门及箭楼苗，这个还有毛主席纪念堂、人民英雄纪念碑、天安门广场、天安门社稷坛、太庙、故宫、景山、万宁桥、鼓楼及钟楼。 中轴线申遗遗产区主要涉及占用单位和住户的腾退、文物修缮和展示利用等等。在保护中轴线的同时，遗产区两侧缓冲区内的建筑体量、色彩等都要进行控制。目前呢，腾退计划正在逐步的完善。今年中山公园内在内全部五户住户的腾退工作已经完成，非文物房屋被拆除，正在恢复绿化景观。太庙内的75户居民也计划年内实现腾退。 好，再来关注一下泰国普吉岛沉船事故啊。当地时间7月5号的17点45分，泰国南部普吉府两艘共载有127名中国游客的游船，在返航普吉岛的途中突然遭遇特大暴风雨，分别在珊瑚岛和梅通岛发生了倾覆。截止到发稿的时候，事故已经导致40人遇难。 对，这个普吉泰中旅游协会表示呢，泰国普吉省政府公布了一份游船倾覆事故当中的中国游客获救名单。根据这份名单，目前有36名获救中国游客的姓名被确认，其中包括18名男性、14名女性以及4名儿童。 嗯，事发之后凤凰号船长说当时浪打过来，有垃圾被卷进了排水系统，导致排水系统工作不畅，船体不稳，接着又是一波波的大浪打过来，然后呢船开始倾斜，最终是导致了翻船。 嗯，一位长期从事泰国游的导游就告诉记者，每年七到九月份呢都是泰国的雨季，天气变化非常快，艳阳天雨、暴风雨时常有的时候只会间隔十多分钟。 嗯， 目前呢中国驻宋卡总领馆驻普吉领事办公室工作人员正向获救的中国公民提供协助，驻宋卡领事馆的已派工作组连夜驱车前往普吉，使馆将全力向涉事中国同胞以及家属提供一切必要的协助，同时要求泰方尽快的查明事故的原因。 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密云啊。密云水库周边呢将会添一条长140公里的旅游走廊带，连通整个密云北部地区，并与河北省的滦平、承德、兴隆等县市相接。项目一期工程已经于2017年开工建设，二期工程将会在今年年内完工。 哦， 再来关注一下北大清华吧。 好，为做好了暑期校园开放的管理工作，北京大学宣布将从今天开始开通试运行的校园参观预约系统。预约系统实行这个实名制预约和实名制验证入制。北大每天开放的预约名额是3000人，公众可以提前7天进入预约界面，在标有红色星号的区域填写真实完整的信息进行预约。暑期呢，每人每天有一次的预约机会，预约成功之后呢，需要更改行程的可以先取消预约再重新申请。清华日前也公布了类似的预约程序。 沉默，如果你看得到，给我拥抱。微风轻轻飘，寂寞在笑声里默默喧闹，只有我知道，不需要再寻找谁的依靠。想见你，没有你，每天生活只剩呼吸。闭上眼，晃动的全都是你。想见你，我的心其实从来不曾离去。这一生 哎，我觉得这首歌可以送给婷婷啊，因为婷婷就是我们互动的话题里边，她输入 WY 最后联想出来的句子知道是什么呢？ 是什么？ 我要不要哎呀婷婷啊，哎呀，这你快点看你要什么，要的价格是多少 这个杜杜就说啊，我这个联想出来的是我也不知道了，哈哈， 我也不知道了。 然后他后面自己解读了一下，哦，他说我这是装傻装习惯了吗？ 很有可能，我跟你说， 我也不知道了，哈哈， 很有可能啊。还有一位大熊，他说了，我愿出来的是我愿，因为写工作总结的时候标准用词，我愿，可见最近有多忙。就是老写工作总结呗，哎， 太不容易了，半年总结哈。 哦，哎，还有明媚出现的是文艺青年旅社， 哎，这个刚才也出现了。 哎，还有另外一个人，这是个旅社的名字吗？有这个吗？ 这广告植入吧，是不是？ 就文艺青年，我估计不是，我估计可能会有青年旅社。 对，但是文艺青年旅社呢？ 他肯定是文艺联想到了青年， 文艺青 年， 然后 青年联想到了旅社， 哦， 然后这样出来的啊。 还有这个刘宗旭就说了，嗯，我联想出的是唯一的就是我做错事了。 哦，唯一的就是我做， 这是认错，哦，哎，这个认错认习惯了，哦。 唯一的就是我做错事儿，我，哦，这个里边含量好大， 对，什么都不用说， 哎， 唯一要说的就 是，人 家是 要求匿名吧？ 对， 你匿了吗？ 你没有， 我。 嗨，曾旭朋友， 就别再重复了。哎呀，好，哎，来， 小心使得万年传说，嗯，我也没了。 哎，你，我跟你说，我也没了。一看这经常有人找你借钱吧？啊，来看看啊，还有那个默克，你看这个真的能看出很多事情来啊。默克说，我联想出来的是，我也爱你。哦， 哇，哇哦，真是。 爱谁呀？你不是单身吗，默克？啊， 暴露了吧？ 好家伙，啊！ 你的手机不会出卖你， 对吧？你不是你的手机不会撒谎啊！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和我们一起来说。像有位叫张静的，直接给我们发过来了英文字母 WY， 不是的啊，我们玩法是这样，就是你随便找个地儿，你只要能调出输入法来啊，就中拼音输入法啊，然后呢你先输入 WY， 然后你看看 WY 出来的第一个词是什么，你点它，你点完了以后它肯定还会联想嘛，第一个联想出来的词是什么，又联想出来的第一个是什么，又联想出来的第一个，把它组成一个句子嘛，啊，就是它这个第一个组成的句子是什么，好吧。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给您说一组奇闻异事。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接下来时间关注一下这个澳大利亚啊， 澳大利亚 昆士兰省北部，嗯，哎，他们叫昆士兰州还是昆士兰省？ 昆士兰省， 昆士兰省是吧，嗯？昆士兰省北部一条柏油公路啊，4号的时候被晒化了。我以为只有我们这儿热啊，说数十辆车因为轮胎给裹上了粘稠的柏油而抛锚了，也就是说这柏油都粘到轮胎上了。 哎呦， 司机是在怨声载道啊，质问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哦，一个司机就说，当我看见四个车轮都粘上了约7厘米厚的柏油， 哦， 我吓坏了。 哦， 路政部门得知情况后呢，就短暂封路，紧急抢修之后开通两条车道，并要求司机慢速行驶。 我慢速行驶不裹得更匀了吗？ 真是的啊，一家修路企业上周给这段公路重新铺路，铺的碎石与沥青粘合不紧，过往车辆把碎石压得四处飞溅，那路政部门派人清扫碎石。上周天气冷，还下了小雨，周末转晴变热，四号中午热到柏油融化，因为没有碎石，车辆才会裹上大量的柏油。运输部门官员说会尽快赔偿司机的损失，并且调查事故的确切原因。这就属于叫豆腐渣工程嘛，对吧？啊！ 而且经过这几天，你看他们描述的这四天里，他们经历了什么样的天气变化？ 嗯。 后面的这个消息我特别关心 哦， 哎呀，这个我相信很多年轻朋友都关注啊，说这个一天六七杯咖啡关联长寿吗？这个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一项研究就显示，常喝咖啡关联延年益寿，哪怕一天喝上七八杯。这个研究人员分析英国生物医学库当中近50万人的数据，了解他们每天饮用咖啡包括低因咖啡的杯数、整体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吸烟和饮酒习惯，还采集他们的脱氧核糖核酸样本。随访10年间，大约1.4万人去世。 说实话啊，我其实就特不愿意说这种新闻。 为什么？ 因为你看啊，有你今天说的是一天什么六七杯咖啡可能会关联长寿，你明天或者后天你可能就会说到什么喝咖啡会导致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哦，一天一个， 就是 压倒性的 这种研究，而且他所谓跟踪的样本，你跟踪了50万人也好，跟踪了干嘛也好，就跟我们经常会就听到了一个，比如说一些笑话也好啊，说是有一个人两个人吃独食啊。炒了一盘好菜，然后不想让别人吃啊，又害怕这个饭，这蘑菇啊，怕这个蘑菇有毒，咔扔给一只小狗吃。然后过了一会儿，就想观察小狗有没有事儿啊，结果发现小狗活蹦乱跳跑出去了。结果他们两个开始咔咔咔咔大口的吃啊，吃了没多久，突然他发现他们儿子气喘吁吁跑进来了，说：“爸爸，爸爸，爸爸，小狗死了。”然后两个人赶紧的啊，就开始的抠胃呀、吐啊、催吐啊等等，等他们都吐完了，然后那个他妈问他死状惨吗？然后小孩说：“可惨了，被汽车给撞死了。”就是你，哎呀，你就不知道他是就是怎么个情况。你说这1.4万人去世，你说就能够跟咖啡有关系吗？对吧？所以我不相信这种东西。 我是觉得任何事儿吧，这个首先要适量，二呢要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 对对。 咱们说10个人啊，就是比如说有9个人吃这东西多好，并不代表那1个人也没问题。 哎。 所以呢，咱们比如说平时工作辛苦啊，压力大的，需要喝咖啡提提神儿。如果您喝完了觉得身体能承受，没有那么难受，而且有清醒了有好的帮助，你就多喝点。有的人喝完说不舒服心悸，对吧？那您就别因为说听这个新闻里说怎么着，您就跟着做。 对 哈。哎，我觉得最后说两句这个今明两天的雷雨解暑的好消息吧。 好，跟大家说一下。 受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呢，双休日本市呢多雷阵雨和阵雨的天气，今天早上咱们已经感受到了哈，这两天将会出现较为明显的降雨，雨量分布不均，局地会出现短时的强降雨和雨雷的这个大风啊、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对假日出行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但是还是比较舒服的。所以建议市民朋友双休日尽量的不要往山区里去，河道也最好不要去，避免发生危险。外出您带着点雨具。 已经嗨了3天3夜，我现在的心情就在出轨的边缘。Oh yeah， 根本不可能喝醉，我还要再嗨3天3夜，我眼里的世界就像是一部卡通影片。Oh yeah， 加入我的行列。吃亏，谁也别想拒绝。 看看啊 ，Kelly 这个简直太符合我们今天刚才刚说完的那个咖啡的事儿，他就说了，我出来的竟然是，我也爱喝咖啡， 还说这就是我的 WY 啊。 来看一下啊， 这个慵懒的猫就说、我打出来的是我又不是不知道、感觉自己很拽。哎，我觉得今天这个小游戏真的能让大家换一个方面去看自己平常说话的习惯，对吧？ 对对对，因为你这个它的词汇联想是有非常，它是有规律的啊，你可以反思和反观一下。然后酋长说他，你看我出来的是我也是醉了哦， 这句话用的几率够高的、啊。 哎，他肯定是经常用这句话，我也是醉了，就那种的啊。 你看这华美乐章就说、别人都是开头，我怎么怎么着？怎么我打出来的是卫衣外套了？ 我是不是这什么卫衣外套？ 是不是去某宝买东西？ 买东西买多了？你看啊，这个真的是。还有一位青的朋友，他说我出来的是卫浴。就是那个育养育的育啊，说最近总搜索，因为想要孩子啊，但是呢已婚未育又不好找工作，我五个月辞职了。 五 月辞职了，所以你看他出来的就是这个。 他最近搜索的比较几率比较高，这个词。 对对对对对。 然后过客就说：“我搜出来的是我要买鱼竿了吗？” 哦，你先说说你是不是真的很爱钓鱼？ 我想说的是啊，这个钓鱼的人，我觉得跟那个买摄影器材的人一样。你知道吗？ 就是 开始扔钱了。 哎， 好贵呀、 一点都不会累。一点都不会累啊！还有任我飞翔说了，我打出来的事我也不知道。 哎，这个 都是很拽的时候啊。 对 ，CVN 就说了，我打出来的是物业来。 物业来，哎呀，你这更拽哈、啊！来看看小荣蚊子，你看这绝对是咱们听众的这个忠粉儿、他打出来的是王一。你知道吗？王一个人的时候，我也是很喜欢的人和事物。哦，那就合起来就是王一是我很喜欢的人呗。 哇，我们拍一个转发给他、啊。 要要 check now， 这里边有故事要。来来来来来， 终于有联想到文艺广播的了，张静。 哎，是他说的是吧？ 张静是文艺广播体操了啊。 文艺广播体操。来来来来来，看一下安宁喜乐君说，我打出来的是我要去看电影了，我在这里等你回来，我在这里等你回来。你哦，其实媳妇儿走了很久是吧？好了，今天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早上跟大家玩得很开心，希望您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我是大帅， 我是苗山， 下一个节目娱乐72遍。 周末加班。